第七十集，心情好。年关将至，气温也越来越低。宿舍楼里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，除了他们，就只有舍管大叔还在留守。连续好几天，安宁和秦维航醒来都不忙着起床，而是窝在暖和的被窝里聊天。寒冬腊月的被窝真的给人无限的幸福感，不必早起，躺在被窝里聊天简直不要太幸福。起初是小胖在群里发的搞笑视频，他们点开看又一起笑。后来秦维航问他， 你不是想看黎明强吗？这个时候看正应景。 虽然已经十点多了，但是外面天色很暗，确实很应景。安宁就打算趴床上看，哪知道手机电量不足了，他正准备下床充电。 别下来了。 哦，谢谢。 密码1234。 你又在和我开玩笑。 真的，1234。 那天安宁就在床上看了这部慕名已久的片子，偶尔有疑问还有现场解说，偶尔赞叹还有人陪他聊。攀岩真的是一项壮举，那么渺小的人类在那么巨大的岩壁上如同浮游撼树一般。看着 Tommy Caldwell 和 Kevin Jorgensen 在绝壁上攀登，要克服那么多困难，而他们还赖在床上，却也像是给信仰充满电似的。 为什么会觉得这些攀岩者了不起呢？大概因为再渺小的人类也是这些极限冒险者的共同体吧，所以人类中佼佼者们的成就一定会给整个群体都充满电。就好比现在我还在被窝里，却情不自禁地在想，当秦卫航去冲刺黎明强那天，我们又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会成为他的搭档吗？ 随着气温骤降，秦卫航也不会只穿着短袖在寝室里晃了。他从被窝里出来还是短袖 T 恤，但裤子换成了浅灰色的纯棉长睡裤。去阳台洗漱的时候，他会在外面套一件黑色长羽绒服，一直包到小腿那种，然后差不多一天都是这个打扮，下楼丢垃圾也是这样一身，反正也不需要经常出门。每天除了晚饭他们会去食堂，早餐中午都在寝室解决，因为往往起床都十点多了，早餐就吃燕麦片，午饭就吃泡面。天特别冷那两天，他们连进出阳台都会记得带上门。天气到底是有多冷呢？冷到秦维航都不想冷水洗脸了。他在出租屋里可以用冷水洗脸，但这边的水管在阳台上，一流出来就像冰茶。安宁会发现还是因为那天看见秦维航拧开水龙头，手一凑过去立刻被冻得缩了一下，如同掉进冰窟里的豹子，惊得瞳孔都放大了。然后他便很慷慨地和秦校草分享了准备已久的热水。决定留下来过年这天，他们去超市囤了很多物资。为了方便提回来，秦维航开了攀岩馆的车，就是那辆北京吉普。那天超市里人挺多的，大多是来买年货的，非常热闹。超市里暖气开得很足，安宁穿了自己最厚的一件棉服，一进超市都快热出汗了。秦维航和他各推了一只推车，人太多，还有小孩子到处跑。 哎，别乱跑了，小心跑丢了。 别走丢了啊。 怎么老是担心我走丢啊？这个人还是说个子高大的男生就喜欢说这句话，不管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反正比自己矮就活该接受他的身高歧视。哎呀，怎么丢得了啊？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在哪儿。 秦维航这勉为其难的一句如同满意他回答的严师，然后他在自热火锅的架子前停下来，最后两只手各四盒放进了购物车。安宁注意到秦维航买东西总是这个架势，两只手在货架上一阵扫荡，他经过的货架总是被他挖穿一个洞到对面，很好笑。尤其是他有时候连看都不看，手探进货架伸出一抓， 跟逮猫似的揪出来一大堆，再拿在手上看保质期。 和他逛超市真的很多乐趣， 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要买什么，就只是在货架间穿梭。超市里好玩好看的太多了，以往安宁一个人进超市总是买到自己想买的就走人，和秦维航一起逛才发觉超市也是可以逛得有滋有味的。经过古瓷器具时，秦维航就低着头看那些花纹和样式，时而蹙眉时而挑眉，仿佛他很有研究。经过健身用品时，他取下一只臂力器折了一下又递给他，安宁拿在手里试了试。 哇靠，真的很费力。 多练啊，多练多练。 这座超市大得惊人，啥都有卖，货架上甚至有电子琴。秦维航还上手弹了弹，安宁就站在那儿听他叮叮咚咚一阵乱敲。然后一个穿粉红羽绒服的小女孩走过来，在他旁边认真弹了一首《致爱丽丝》，然后满脸骄傲地抬起脸看向秦维航。秦维航回以一脸无动于衷的表情，安宁在后面偷笑， 太好玩了，你也有被鄙视的一天啊。 最后排队结账，还是有不少人注意秦维航，也不一定是因为他长得帅，个子高大的男生都会比较吸睛。再一看长得还这么帅，长得好看的男生大家都见过，可到秦维航这个境地就真的有点稀少。他是属于那种你看到后会很难管理住表情的那种帅哥，虽然不是同一种类型，但用明星来形容大约就是随清池那个级别的吧。 也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困扰，如果我长成秦维航这样应该是非常自信的吧，经常会被人不自觉地盯着看，只要不是计划去犯罪又有啥不好的。 快排到他们时，秦维航转身，安宁还没回过神，手里的推车就被秦维航拉过去了。最后两大车东西都是秦维航一个人结的，收银小票打出来，安宁就接了过来，东西装了四大口袋。他们一人提了两只离开超市，从超市走出来时，秦维航回头， 小票呢？ 有毒。 秦维航接过小票，在掌心一揉就扔在旁边的垃圾桶里了。安宁瞠目结舌地看着秦维航提着口袋大步离去的背影，把东西在车后放好。上车时，安宁扣好安全带，拿出手机。 那我们 AA 制吧。 不用了，今天我请客。我今天心情好。 谢谢啊。 谢什么？谢我心情好吗？ 谢谢你，总是这么心情好。